还是惊慌失措，就在那最高地方，突然又耀眼火光，他穿透无边黑暗，乌云化魔鬼逃散，欢呼中城市之光在闪亮，眼前有灯火辉煌，繁华里人来人往，悲欢离合又在上， 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，借我生猛与莽撞，不问明天，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，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，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，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，借我怦然心动如看过影仍然，借我一样无言，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不念，请看过影仍然，借我一样无言，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

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，想要未知的疯狂，想要声色的张扬，我想要你。

对着人群摔碎了酒 在繁华落枯时，他们相逢。别让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，看光阴散落下的满眼。 Please be true.

下的缝纫机在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92年在市场开小店，为街坊邻居做衣裳。会走路才长齐呀，没见上长大。呜、哦、隔壁理发店的孙姨说她长得跟你可像了。呜、哦、日子好比那阴绿老窗，夜上蒙尘有多久的窗花。呜、哦、潮涨的海港你牵我走过越岸，月季正发芽，啦啦啦啦。 青春在飞扬，久了的记忆。

缓缓，轻轻慢慢，是生死缘一去无返。可曾可愿可知冷暖，余魂散尽有谁觅深蓝，匆匆尘尘簌簌款款，微微诉说不尽。

静静的等待你出现。

世界失去我，他会不会不舍得呢？再没听过谁提起我，他们是不是失忆了？再没听过你提起我，你胸膛撑起的不是我。夜空星星闪过，孤独陪我醒着，失眠的夜是你给的落魄。没有人会心疼我，我在一个人的角落，没有人会看破我眼神里最后一丝脆弱。没有人会心疼我，假话说多变成真 总有一天，我会变成一只。

事。 旧铁皮往南开，一恋人已不在，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。 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Oh,

数着折磨，谁轻柔的抚摸，谁纵身入湖泊，换温暖魂魄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见不说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呼声不烈不弱，梦梦何故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见不说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呼声不烈不弱，梦梦何故。紧锁 水引我入冥火，水推我入狂落，水把美梦捕捉，水心